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但云岚知道，帝王远比他们想到的要心细，不然也不会看了他一眼。云岚低头答道：“ 是受了伤的，但不严重，只是经过一番惊险。有一段是只有他和王爷两人徒步穿过了黑沙漠，连护卫都没跟上。” 他是真正的天子心腹，当初随恭亲王去的高手都是他负责的，不是棋差一招，是实在没人可用了，所以跟去的高手对边疆地理不熟悉，才会在沙漠里跟丢了人。他这样的铁石心肠，听见张耀传信回来描绘的惊险历程，也觉得怜惜，真让陛下知道过程，不知道该多心疼。但他知道陛下也猜到了，不然不会眼神有瞬间的晃动。当初在东宫挨个手板都是件大事的小言，这次在边关是吃过大苦头了。萧景琰是困在宫中的龙，就算知道一切，也不能瞬间飞到他身边。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庭外朱砂梅花开得极好，如同人心头血。有大节必须要庆祝，宫中有宴会。萧景琰站在窗前换衣服，听见云岚笑着道：“ 人性真是得陇望蜀，幽州没败，玄同府非但不庆祝，还谈起和来了。唉，贪心不足，真该吓他一下。” 萧景琰安静听了几句，忽然道：“ 御驾亲征其实也不是不可以。” 云岚生平第一次吓到手抖，就是现在，手中玉佩都险些滑落，好在一边的红霄眼疾手快替他接住了，然后他才听见萧景琰道：“ 朱雀在宫中无聊，送去幽州监军吧。” 他指这一句话，云岚就明白他已经知道了。那九死一生的黑沙漠，张耀探到的字字惊心的消息，如果靖北监军的不是萧许，哪怕跟在他身边的大内高手少了一两个，结局都不堪设想。自己都能知道的消息，怎么可能瞒得住他呢？云岚只得这样答道：“ 陛下知人善任，自然极好。” 年轻的帝王顿时笑了，他像是真的因为找到了丢失的小言而开心。但云岚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，也不只是为了教他对玄统府宽容，他至少有一个瞬间是真的想要御驾亲征的。那得知消息的后怕一定在时时刻刻煎熬着他，所以云岚不做得陇望蜀的人。萧景琰派去朱雀已经是极度克制的结果，他是帝王，天下再没人可以阻止他烽火戏诸侯，何况他像极了他父皇，几乎有太宗之风。太宗当年三下江南仍然不算昏君，那是他的政绩换来的。幽州一场大捷并不是战事的结束，查云硕还不肯退兵，西戎的君王已是垂垂老矣，最后的执念是看一看大周的江南。就算他有了退意，想收复靖北也得几个月，怎么看都是年后的事了。不受控制的权力有多恐怖，天下唯一能阻止天恒帝的只有他自己。到这时候，云岚也开不出赵玉的玩笑了，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对他的了解。当日东宫的皎皎明月，就算忧心如煎，也仍然能记得那个海晏河清的约定，把天下苍生放在前面，就像他始终尊重小言自己的选择，等小言自己回来一样。就算那漫长的等待会对他造成许多隐忍和痛苦，也没有办法。幽州一场大败并未对后方造成多大影响，西戎人是极其骁勇善战的民族，长居苦寒之地，习惯了常年与恶劣的气候和虎视眈眈的野兽作战。用西戎小孩子的话说，每年白毛风来的时候要死不少人，对于生死早已看得十分洒脱。当然运尸回来的时候还是很让人伤心的，西戎的葬礼风俗会有年老的女祭司在吟唱草原的长歌。荣浩近来已经把西戎话学了个七七八八，知道他前面是在哀叹， 母亲生下来养到比牛羊还壮的汉子，妻子和孩子看着送出去的回来就只剩一把烧过的骨灰了。后面是在预言他们会变成草原上的鸿雁，英勇的海东青，在天上守着自己的部落。赫连镇守的地方算是西戎的大后方，西戎这次进攻是举足而来，他们反正向来是逐水草而居，如今逐战而去。西戎人占据了呼延河两岸，他们的女眷和孩子就在河边搭起帐篷。西戎孩子向来高大，七八岁就扛得起小牛犊，可以帮着家里放羊了。别看他们长得这样壮，内心里其实还是个孩子。西戎人大都木讷少言，什么精巧的东西都没见过，见到大周回文绣锦的绸缎都惊讶地睁大眼睛，更别说荣浩这么个大活人了。荣浩现在相当于是被软禁着，又不能刺探军情，除了每天做作诗看看书，就是被西戎的孩子缠着要他讲故事。这次又在呼延河边被堵住了，七八个比他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非抓着他让他讲故事，接着上次的三国开始讲，赵子龙七进七出救出少主，然后呢？那个叫曹操的大英雄有没有抓住他？在他们看来，曹操这么厉害就是大英雄，董卓也是英雄，吕布孙策通通是英雄，就只有刘备最烦人，整天哭哭啼啼一副脓包样。这次他们又嚷着骂起刘备来， 又开始了，真不知道赵子龙为什么要给他当手下，要我就去跟着吕布，多厉害，把天下人都打赢了。 就是，还说什么刘备仁德，我真不知道仁德是什么东西。 哎，对啊，什么是仁德？哎，你说呀， 是啊，说呀。 其余的孩子也一齐追着荣浩问，穿着锦衣的青年只是笑而不语。顿时有人猜到， 我知道，就是汉人说的孔融让梨的故事，那就是仁德。 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仁德就是装甲，明明想要却说不想要，要让给别人吃。 切，汉人都是这样假惺惺的。你们看那个以前跟着蒙藏王子的罗玉泉就假得很，我阿爸一点也不喜欢他，还说蒙藏王子就是他害死的呢。 对啊， 我也觉得。 小孩子们七嘴八舌批判着他们心中的仁德，荣浩听了只觉得好笑，他耐心等他们讨论完才淡淡道， 其实人也有人的好处的。 不怪他们不懂什么是人，西戎话里干脆连这个词都没有，他们都是学着荣浩的声音说的，也许罗玉泉也教了一点，一个个对这东西又陌生又敌意，很是不屑。 哼，人有什么好处？ 最聪明的那个叫赛舍的小孩子嚷道。赛舍在西戎话里是老虎的意思，他也长得虎头虎脑的，神气得很，嚷道， 反正就一个梨，让来让去难道就变成两个了？还不如拿刀来切开，一人一半多好。我看孔融的哥哥就是想占便宜。 就是 我也这么觉得。 旁边的小孩子也就是地附和着，他们这帮西戎小孩从小好武，常年互相决斗，打来打去，打赢的就自动成为小头领，输的也心服口服，对汉人这套弯弯绕的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只觉得繁琐。 话是这样说，但若那不是梨，是分不开的东西，一只羊一只牛怎么分？ 荣浩也不生气，只不紧不慢地问他们。赛舍反应倒快， 哼，那就打一架，我看孔融就是知道打不过才干脆让给他的。 哼，世上的事不是这样算的，打一架虽然能够分出胜负，但弱者挨了打丢了东西，强者虽然得了东西也要受伤，岂不是两败俱伤？ 荣浩耐心启发他们， 所以如果想大家都好，是不是该想出一个不用打架的方法来解决争端？况且这世上不是人人都是你的敌人，要是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和你看上一样东西，难道也要打一个你死我活吗？ 荣大人当年在西戎使馆把人玩得团团转，现在用来对付这群小孩子实在是大材小用，一席话把他们都说愣了，一个个傻乎乎地看着荣浩，想不到话来作答。赛舍仍然嘴硬， 我还是不知道你说的人怎么就有用了。 当然有用，人是先贤想到的最好的解决争端的办法， 小到一件物品的归属，大到国家的争端，都可以用人来解决。比如我刚刚说的情况，如果一个人家里很穷，大家虽然紧衣缩食，但心中都怀着仁德，互相为对方考虑，担心对方没有吃饱，是不是就可以一起齐心协力渡过难关了呢？我记得你们说过，冬天刮白毛风的时候，不管是部落里谁家的帐篷出了问题，其余人都会全力去帮忙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人呢？冬天大雪封山，一家人待在帐篷里面依偎着取暖，阿爸阿妈把食物分给你们吃，你们也会留一些给小妹妹，一家人互相体谅，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人呢？你们每天辛苦放羊，没有人逼着你们做事，你们还是没有偷懒，努力为家人换来食物，这也是一种人。其实人也是天道，是写在人性里的东西。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长，不只是因为能打，也是因为知道如何怀着人心互相合作。你们说的那些推来让去的表演，其实是世间儒生沾了名利之心，所以把人字也败坏了。 他讲得深入浅出，把一群小孩子都听愣了，连赛蛇也找不到话来反驳。于是荣浩微微一笑道， 你们看，其实国家之间的争端也是这样，西戎和大周这一战死伤的都是士兵，多少人还等着他们回家呢，谁也不会认输，如果一开始就不要打，坐下来好好议和。 小孩子们顿时不干了，赛舍尤其着急嚷道， 胡说，大周人最小气，我们的牛羊卖不出价，他们的绸缎粮食当作宝贝，明明是你们打不过我们，还说什么仁义，要是仁义，你们怎么不把东西分给我们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